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 今夜能永久。 守着你来去像阵风。爱你的结果，我每夜痛苦好久。面对星空许承诺，请爱神给我一分钟，能和你手牵手含情脉脉，相对恋人的拥有，能和你跳舞到不寂寞，像王子公主的生活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，郭富城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纯老情歌，带你重温往事，回味青春。下面为您带来黄舒骏的《伤心小站》，林珊珊的《出嫁的清晨》。 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对他自由善，包括他的敌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旅社，包括他的亲人。他说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像自己喜新厌旧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这里是个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忘了伤心是什么，包括他

斜斜的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梦。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我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只虚愁，女人如花花似梦。 结果依然无怨无悔，

无情无爱，此生又何必？

Thank you.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在水一方，许茹芸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就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在老歌当中一路同行，下面为您带来黄莺莺的留不住的故事，姜育恒的异动的心，林志炫所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。 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对焦之城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遗忘，层层地把心望住，许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伤，如今慢慢地交织成，交织成